這個節目呢就是真是馬後放炮、啊、馬後炮兩個解釋的，一個就是妖你馬後炮而已，有了賽果之後你才去講嘢，咁啊邊個都識講啦，馬後炮。咁呢個馬後炮就馬可以係馬後開炮嘅。咁開炮係對咩人呢？屌，香港其實除咗特區政府咧，最有錢嘅就係馬會噶啦，知唔知？但馬特區政府不受約制，但起碼有班議員喺度呱呱嘈啊嘛，係咪先？有啲傳媒啊嘛，馬會係完全不受監察嘅，知唔知啊？係嘛？佢而家有幾多錢？你知唔知啊？唔知。咁馬後炮呢個節目，咁當然我哋都會揀一啲場次，咁同大家即係分析一下啦，係咪？咁我有兩個拍檔喺度，咁佢哋係專家，咁我啊插科打韻嘅啫，係咪？咁我都會講下嘅。 My Radio 全新賽馬節目《馬後炮》，逢星期五晚上九點。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OK， 好啦，咁啊，至于呢个黄之锋要求民进党可以发动百万人上街头挺香港嘅时候咧，民进党个副秘书长林飞凡就话，佢话咧会支持嘅，不过支持咧系民间嘅自发性嘅支援活动。嗱。之锋哥哥咧就真系太睇得起民进党啦，即系你话佢要唔要，佢可唔可以发动八万人咧？咁我相信八万人就唔得嘅，咁但系发动几廿万人咧，即系十万八万咧系绝对冇问题嘅。但系喂，佢口头啫嘛，大佬嗱口头咧，因为佢同中共嘅关系纯粹口头咧，中共系落唔到口实嘅。如果一旦有一啲实质上面嘅支持咧，中共就不是这样，现在是讲的什么外部势力、啊、包括美国和、啊、这个台湾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民进党都估量过我们不可以有一些实质上面的支持，所以这个、副秘书长林飞凡就说，喂，这些不用的，如果民间去发动， 我们乐意 支持咯，系咪？ 嗱，咁咧，林非凡咧就是、太阳花呢个学运就系、是、一战成名啊。咁其实之前咧都仲有啲所谓社运嘅，即系当地嘅社会运动咁。啊，咁当然啦，就即系针对呢个系蓝营政府嘅社会运动啦。到咗喺绿营执政嘅地方咧，佢系完全系冇任何嘅即系为社会发过声音嘅。 嗱，总之咧就我发觉之锋哥咧就对绿营系情有独钟啦。因为我看回资料，原来在2016、2015年、原来即是总统选举的时候呢，我们的之锋哥呢曾经就为小英站过台的、原来即是他对绿营是真的非常之厚爱、究竟綠營厚唔厚愛佢咧？我就唔知啦。 咁同埋佢係同阿郭昌老師啊，就好似都佢反而同阿郭昌老師啊比較熟啲喎，同阿黃國昌。 好啦，咁啊嗱，民進黨到而家都未表態啊，點樣去執行《港澳關係條例》嘅第十八條？嗱、我再讀多次啦。對於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緊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門居民，提供必要之援助， 啱啱36个字， 就咁多个字。好啦， 你数过36个字， 数过36个字。 好啦，咁啊，我哋从边度方面睇到咧？呢、這个民进党政府咧，系根本就对呢个《港澳关系条例》第十八条咧，系完全漠视同埋冇任何嘅因应关法嘅。咁咧，原来咧就喺前两日啦，咁我哋国民党嘅立委啊，林益华， 林益华。 林奕華是林奕華，我前面都成讀個奕字嘅。林奕華可能讀個奕字可能會個響啲啊。林奕華咁咧就原來兩度去信咧陸委會，咁又查詢咧第十八條嘅相關執行細節，例如歷年辦理嘅相關嘅案件同埋數量，有冇相關嘅法令嘅規範，申請嘅時效。等待的时间有没有人数的上限，有没有因应反送中运动的执行计划和计划内容等等。好细致啦， 这个机密来的，不好意思啊。 问到细致啦。好啦。咁但係陆委会呢两次嘅回函呢都係重写返港澳关系条例第十八条嘅重新立场。即係话我写咗咁多嘢问你呢， 哦，原來陸委會翻嚟， 我哋會提供依個必要嘅援助嘅。 我哋都係講緊咧十八條裏邊嗰三十六個字。咁大家可以從中睇到咧，有條例喺度，根本佢唔用。然後咧，蘇貞昌就話：我哋仲有相關嘅法例啊，可以有啲配套啊，諸如此類咧，係可以幫助呢啲議事嘅。蔡英文仲話：誒，三十二個，因為本來六十幾個議事喺台灣嘛。咁有三十幾人就覺得喂，屌擺落去都冇人理我，咁我就走啦，係嘛？咁而家剩翻三十二個，咁蔡英文就話：，誒、欸，呢三十二個咪留喺台，而家仲喺台灣咯。咁仲喺台灣， 你 俾唔有冇幫佢？ 你仲會唔會俾佢係即係旅遊簽證到期之後，你俾佢留低啊？定係變咗黑市居民啦、啊？ 唔係，咁我相信係而家暫時俾佢留低嘅，因為 網簽你咪 因為七月一號去到而家八月一、九月一，咁應該都因為佢如果佢係網簽一個月啫嘛， 咪有啲咪出咗去再入嚟啦，要 咪咯，咪都俾佢入境啊嘛，系嘛？咁所以话咧，其实你睇到蔡英文政府根本就系无心对呢啲所谓议事咧，系真系予以援助嘅吓，纯粹真系口头上咧。口惠而不實，始終成日咁講啦 嚇。所以 即係依個即係所謂頭先我哋講啦，一個所謂葉公好龍啦。咁嘅故事係咩咧？即係有個人咧就好中意龍嘅，屋企咧就畫曬龍啊咁樣。咁啊畫即係佢依個名又太出名啦。咁連啲龍咧都知道有條友啦，依個姓葉嘅依條友咧好中意 龍嘅。啊，咁啊衫啊家私啊， 屋企畫到啲牆啊， 做乜都用龍咧。 嚇！咁啊有一日條龍真係嚟到屋企探下葉公啊！你咁中意我哋，我就嚟探下你啦。點知啊葉公咧嚇到咧， 個尿都飆埋。 係啦，咁啊都有閉門不入啊！ 即係等於而家一樣啦，即係話，我哋支援香港嘅反送中運動啊，咁即係咁啊， 咁條龍咧就見到啦，真係都冇人，你口話你口話中意我啫， 咁佢覺得喂，你都支援我支持我，咁我香港發生問題，我而家走嚟台灣，咁你咪應該。實質上支持我 啊！實際上是可以，即係有相關法例咧。除了你話，即係如果真的你引用呢三十六個字裏面其中一段，正如嗰日嗰位喺電台接受訪問嗰位同學咁，19歲。十九歲你咪將佢嗰個旅遊簽證，你咪轉做學生簽證咯。 就唔得，你真係 有新聞嘅。呢個例有。 咁但係當然啦，你係咪會 提供必要之援助啊嘛？咁你 有 行政單位， 你其他居留咧係有辦法嘅，其他居留。 咪即係咁講啦，你俾佢居留，咪即係將個旅遊簽證轉咗第二樣啦嘛，係咪先？轉咗。 唔係你係旅遊簽證轉咗第二樣，俾一個合法嘅居留啦。 咁咪就係咯， 你可以一個係唔可以入籍嘅居留都得噶。 唔係你總唔知適當必要嘅援助啊嘛。 或者你將個簽證你轉咗一年嘅，或者兩年嘅。 總之老實講嗱，因為講緊嗰36個字咧，最後嗰段咧得予以即係支呢個提供必要之援助咧，其實係嗱，佢咁睇咧係好空泛嘅。但係呢個所謂空泛就可寬可窄。 唔係，所以有時 寬到可以同我就咁俾個中華民國國籍你都得，係嘛？窄到你可以喂暫時俾個居留喺度。你諗清楚先。你看香港仲會唔會咩通緝你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如果嗰一段時間冇你願意走嘅，咪走咯。 喂， 你走嘅我咪繼續。 大家唔好忘記啊！呢條條例係熟讀法律嗰位蔡英文女士寫噶，即係當時唔係總統啊。OK， 當時係陸委會副主委。 唔係，係依個起依個港澳關係條例。起草委员会召集人， 佢起草嘅，佢有份起草嘅， 佢系 起召集人啊，去写嘅， 佢都系份起草。嗱，因为佢亦都嚟啦，我哋都 上一集 榜啦，系咪啊？去 再上一集， 去专门喺度啦，因为 佢嚟香港， 亦都系呢个华侨旅运社，即系中华民国驻港单位嘅总经理啊。咁所以咧，蔡英文嚟香港搜集民意嘅时候咧，咁啊，香港一班即系啲侨领啦。同埋即係許尊呢個總經理咧，當時都向蔡英文反映就話：喂，你都要有一條例咧，裏邊講清楚係點樣幫助香港同澳門居民嘅。咁所以咧，就經過大家嘅爭取之下咧，就寫咗呢一條第十八條。 咁當嗱，咁我 咁寫嚟做咩咧？ 係啦，咁嗱，我亦都問過阿許老爺啊。咁呢個我係講嘅立法精神。咁你其實呢個真係必要援助乜嘢？許老爺就好確實講，就係俾佢居留。 所以即係你可以好清楚咁睇到呢一條例本來就係要救香港人或者澳門人，即係當佢發生有啲佢自己個人或者香港發生一啲咩問題嘅時候，佢能夠去到台灣，政府就予以協助啊嘛，係咪？喂， 但是讲到今时今日，喂，只有国民，嗱，国民党咧都讲得太迟噶啦，我两三个月之前已经讲紧。但是國民黨今天都能夠拿出來去即督促這個民進黨政府，喂喂，你不要扎扎弟弟大佬、啊、即是我們有這條例可以幫助香港居民的時候，你不要扮沒事、 嗯、那現在、之鋒哥哥去到台北的時候呢，黃國昌呢都有拿過這條例，就叫同啊，即係叫民進黨，喂，你有這條條例你好用了喎。咁當然啦，即係去誒 高輕力啫， 係啦，啊，即係 輕力啦， 睇睇啦。喂，你身為一個即係第三大黨嘅、啊，即係 少數嘅大數， 係啦，啊，咁你應該即係同埋你立委，你應該係喺立法院度提出嘅嘛。 唔係咯，佢即係叫做輕輕力邊一邊，佢即係驚嚇親嚇親佢個背後大老闆，係、 嗯、 咪？咁所以咧，即係林奕華咧，我哋嗰、那個即係國民黨嘅立委咧， 我哋 就召開咗個。 我哋宋興啲老友嚟嘅嚇， 但係彼此咧，大家係老友啦。 應該係星期四 老友啦，咁啊 開 幾多會啦？ 即係星期四啦， 星期五啊，咁啊開咗星期四，咁開咗招會啦，我哋都有睇到啦，咁啊即係都講咗呢個條例，咁啊亦都咧佢應承咧係會再督促咧，即係呢個係即係執政黨啊， 只不過咁。道理是现在站在我们这一方，我上网看呢是找不到这些资料的，找不到林奕华开这个记者招待会、曾经去信两度去信这个陆委会，没有任何新闻报道。我们看到即是台湾的新闻其实都很偏颇的、嗯、是吧，即是这个、是对准蔡英文政府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即是他在这个送中反送中運動裏面口味亦不實質，但是在台灣的新聞咧係冇乜見到。 即係今而家嘅執政民進黨咧就唔執行呢條例咧，咁就香港社運界咧就都有啲唔高興，去鬧下鬧邊個咧？鬧貴黨、國民黨。 关我哋咩事咧？其实 督促不力，不力 督促不力啊！ 系啊， 咁呢个我都闹，喂、啊，呢、這个我都 佢唔觉得民进党有问题，即系话你国民党应该出声啊嘛？ 咪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喂，呢个唔好话社运界啊，我两三个月以前我已经第一个提出啦，即系香港从未有人讲嘅时候，我已经将呢条例讲俾大家听、 嗯， 蔡英文政府应该要嚟，国民党应该督促佢要实行，要执行呢条例，咁、嗯、但系。國民黨都係可能後知後覺啲啦，係咪咁啊？即係而家先開始發炮，亦都嬌軟無力。 即係由我哋天天南開始啲聲音咧，即係啲飛鴿傳書慢慢飛咗兩個月先去到貴黨黨中央度。 真係大鑊，咁都起碼好過唔講係嘛？但係即係都係遲㗎啦。咁即係令到好多呢、這個即係香港啲議事咧，猶如啲之鋒哥呢啲咧，就即係滿懷希望啦，係咪、嗯？喂，我而家親身嚟到啊，我有世界級呢、這個、嗯、即係民主領袖，咁、 嗯、 我而家同你民進黨對話，希望你能夠對好啲，對我哋啲議事。嗯咁竟然得到个答复就系咁咯，咁即系我都唔知点算好啦。 系啦，咁大家可能见我哋喺度即系好似好轻松咁，其实咧即系虽然即系同某啲咁嘅即系人士啦或者组织咧系大家政见唔同，但喺件事上咧我哋都系咧立场同佢哋立场一致嘅，就希望而家嘅台湾嘅执政嘅民进党咧好好。即係做好呢件事去啦，即係有條咁嘅法例喺度，咁咧盡量係幫下我哋香港人啦。 嗱，其實我覺得無需要大張旗鼓，係咪？即係你大張旗鼓可能會即係中共會針對你， 同埋呢啲， 但係你可以去暗中執行呢條例 噶嘛？即係呢啲事件嚟講咧，其實一向咧都係比較低調進行嘅，即係唔會話大大鼓就當自己咩政績，咁但係希望啦，即係話即係。大家嗱嗰班後生仔都係支持你民進黨嘅， 係 係啊，咁你即係我哋唔好話即係國民黨就係大家係， 我哋喺呢件事咧唔好分黨派住，係嘛？既然有事議事，或者將來可能仲有一啲議事、嗯、能夠去到台灣，都希望喺台灣能夠真係幫到呢啲議事、 嗯， 因為呢班人翻到嚟之後，我哋唔知點㗎，係咪？你睇而家嗰個政治氣氛，喂，法庭分分鐘係受呢、這個即係、就是、香港政府嘅操控嘅話，咪、嗯、判你七八年。系嘛？咁你覺得我受咗七八年，重新做人另外一回事，系、 嗯、 嘛？咁既然你能夠離開台灣，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離開香港去台灣， 希望喺台灣裏邊能夠幫到你嘅話、嗯，你 重新再做一個自己的個地， 追求自己的理想，繼續 呢個最好啦， 再建新家園。 所以即、就、係、是， 所以我即係正如頭先講，我哋介紹台灣嘅教育展覽嘅時候，我哋都即係一直都呼籲，即係大年輕人咧，就係話把握呢個機會去台灣讀書， 咁亦都唔會話，即係啲年青人亦都唔會話，因為咧，見到台灣咧，會有依、這個即係講齊嚟十八條咧，我哋可以走去台灣，因而咧就挺而走險啊，即係做 唔會咁戇鳩啊嘛，咁你當場被捕唔撚俾你保釋，你咪走唔甩， 係咯，唔會噶嘛，唔會因為你有依即係你台灣幫依班年青人，班年青人咧。就會更加即係會衝動 咗，我相信大家都不會倒果為因嘅，啱啱先？ 係啦， 即係雖然話有一即係有一條嘅所謂救命草， 所以你唔會， 但係你唔會話因為呢條救命草而你甘心要冒險 嘅。你唔會話因為你出手幫呢啲咁嘅年青人，就會多咗好多好多嘅年青人就湧入即係曾經入台灣。 即係我哋嘅立場出發點咧，就係話。當然我哋就係幫得一個得一個，係咪？咁亦都鼓勵。 喂，我明知你班友，就算呢班義士去到台灣，你都係支持六營噶啦。即係只不過增加咗六營嗰個選票啫。喂，呢個我哋都唔會計嘅。 支持 你能夠離開香港呢個鬼地方嘅話。咁咪離開咯， 幫到一個得一個啦，係咪先？即係你支持邊個去到邊度，你嘅政治取向， 即係你 可以咩噶嘛？ 即 係 出年五月總統府邊個坐上去都好，咁我哋希望咧都係繼續係即係有依條即係好好咁樣即係執行依一條條例。 係嗱，即係講翻呢樣嘢咧，即係我只會覺得我頭先都有提過啦。作為一個學生家長，我鼓勵大家咧，就即係喺今時今日咧，你即係要考慮。就是去台灣讀書，當然如果你在香港能夠有即係有機會入到啲最高學府，當然是最好的件事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台灣讀書咧都係一個出路。正如張三頭先提到咧，就係話大家唔好介意咧呢個所謂學位，我哋翻嚟香港 喂，等等要又講翻轉頭啲嘢， 你聽人講埋先啦，俾啲耐性好唔好，後生仔係咪？咁你因為揸住呢個學位呢個學問咧，可以去到其他世界各地可以發展嘅。咁甚至乎咧。你話即係如果有興趣居留喺台灣咁咧，而家新例咧，畢業之後你喺台灣揾嘢做一年之後咧，你亦都可以正式攞到咧呢個中華民國護照。 未有，但係喺另外嘅方法，一定嘅方法。 有方法啦。總之就係、是、咁，所以即係係一個出路嚟嘅。咁大家各位後生仔即係諗諗啦，特別係你而家面對。所謂回歸五十年不變已經行咗大半啦。咁你而家廿零歲僆仔嘅時候，你二十年後係你人生嘅黃金期，得個即係四十幾歲你黃金嘅人生嘅黃金期嘅期間嘅時候咧，你唔好浪費咗呢啲時間啦，大佬。即係你要追求你嘅理想嘅時候，你二十再廿零年，你就得翻一國一制，但實際上而家係咪仲係有一國兩制呢？咁大家都喺度，即係有個問號嘅，係嘛？咁所以嚟講，即係大家積極考慮啦。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其中一個途徑嚟嘅。十八條，咁啊，我哋即係希望咧，透過呢個節目或者係透過啲香港嘅朋友咧，就督促我哋即係中華民國政府嚇，咁啊，喂。確實你執行呢一條，即係幫幫手啊！ 啊，咁據我所知咧，即係兩岸政府咧，都有人睇，都有關注我哋嘅節目嘅。 好啦，咁啊， 咁所以咧，其實咧，即係台灣方面咧，即係朝野兩黨咧，其實都知道，即係可能透過我哋呢個節目咧，係設呢個條，即係先至醒起有呢條條例存在。 有啲刻意忘記啊！ 好啦，咁啊嗱，咁啊老鷹身穿上皇帝新衣啦，咁啊俾阿我哋之峰哥就揭起咗啦，係咪啊？件衫呢件根本就唔係新衣嚟嘅，咁啊我哋跳下另外一個話題咯喎。嗱，民進黨立委陳明文咧，俾個仔咧300萬現金，遺留喺高鐵。引起疑雲陣陣， 你估啫？人哋嗰300萬俾佢創業噶，大佬 300萬好少嘢啫嘛。 好啦，嗱，咁啊， 嗱，咦，好似多過阿邊個喎？當年嗰、那個阿咩啊，即係劉明偉啊，係即係個而家嗰個富二代啊。當年佢老豆好似俾唔知100萬幾多百萬佢個港紙。 講嗰啲啦，好啦，嗱，而家嗱，譬如啦，而家問下兩位啦，如果你揸住300萬啦。現金你出外去搭車啊諸如此類，你會攞住個夾會點樣處理個夾咧？ 咁梗係我哋啲死窮鬼梗係攬到實啦，大佬，唔好講三百萬啦，三萬銀我都攬到實啦，三千蚊都攬到實啦。 去到邊我都摸一摸啦，係咪啊？即係 攬啦嗱，咁呢個陳明文嗰個仔叫陳振廷啊，咁啊坐呢個高鐵啊，坐呢個高鐵，咁佢有啲行李架噶嘛。咁佢行李架仲唔係擺自己上面頭頂個行李架喎，係擺喺個老遠嗰個行李架度咧。 擺到滿咗，人哋買滿咗，擺遠啲、 啊。好啦，咁啊，思思然啊，自己坐喺埋位嗰度。咁嗰、那個嗰、那個誒夾咧，亦都唔使上冇上鎖嘅。咁好啦，咁啊到站到咗台北，咁啊落車走人啦。 唔記得咗， 留低咗個嗰、那個夾。冇上鎖而裝啊三百萬嘅夾咧，就留咗喺呢個。 咪台灣有好處就係路不拾遺喎，真係嚇。 好啦，咁啊，後來就俾呢、這個即係高鐵嗰啲職員啊， 乘務長 到啦，係嘛？咁啊，喂，咁又見冇開冇鎖嘅，咁啊打開睇下，有陳明文一啲文件喺度，咁知道哦，呢、這個 立委嘅， 民進黨立委陳明文嘅，咁所以咧就將呢啲錢咧就送翻去俾陳明文，咁當然呢件事就梗係爆咗出嚟啦，係嘛？好啦，第一。喂，如果我老如果我仔，喂唔好啦，我老豆啦讲，如果我老豆俾咗三百万我丢失咗，冚家产，我仲唔嗱嗱声就报警咩？仲翻去当若无其事，冇咗算鸠数嗰啲咁样，即系诶，就俾人执咗唔算啦。有 老豆太烦，即系你阿仔咁样啊，跌咗十蚊，会唔会话同你讲我跌咗十蚊要报警？ 唔系，因为呢嗱，如果咁样梗，我唔会理啦。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我老豆俾三百万我仔。做生意噶嘛，咁我冇咗，我咪都要同老豆再攞个三百万啦。咁既然冇咗，咁我都系要报警，手续上循例都要报下警噶，希望揾得翻噶。喂，屌系若无其事翻咗屋企，咁当冇嘢。咁所以咧就令人就怀疑，咁呢笔钱究竟做咩嘅咧？ 点解唔见会唔见咗都唔报警嘅？ 系啦，咁啊啲人啲记者梗系会问啦。佢喂，咁你嗰三百万点嚟噶？佢哦，我呢三百万咧系我俾个仔嗱，佢呢段说话咧就符合咗几个意义喎，既可以即系吹捧呢个蔡英文呢、這个新南向政策吓，咁亦都系即系带起咗我哋台湾最出名嘅珍珠奶茶。佢话咧呢三百万咧系我俾个仔咧去菲律宾。开珍珠奶茶店嘅，好啦，问题又嚟咯，即系而家开做生意开店，真系现金几百万咁就流嚟流去咁样，有冇噶？嗱，我做过生意，咁但系咧我就从来冇试过攞住一百几十万咧，就去买呢啲机器，买嗰啲机器，梗系 TT 啊支票噶啦，大佬，咩现金现兜兜？哦，呢部珍珠奶茶机啊，哦，一百万啦，咁俾一百万你，数一百万俾你。唔会咁噶嘛，咁所以啲人就觉得，喂唔系嘛，开间公司俾三百万现金佢，有冇咁出奇啊？ 就系有咁出奇咯， 系咯， 系嘛？ 咁嗱、好啦， 即系而家 仲有一样，即系我仲有一样嘢疑。 好啦，仲有，咁咧好啦，咁啲人话，喂三百万现金你不嬲都摆屋企噶？佢话唔系，系我老即系陈明文个老，佢话我老婆系每一次银行。去攞五十万，因为咧超过五十万咧就喺呢个防止条，即系防止洗钱条例里边咧系犯法嘅，会文财 变 嘅， 要登记。 咁如果唔够即系五十万以内咧，就唔会问嘅。咁啲人又会问啦，喂，屌你，你唔使分嗱，如果三百万即分六次啦，咁你唔使分六次，就系每一次都话俾人，即系去攞呢啲钱，唔使俾人哋追问噶嘛。咁你就既然系光明正大嘅，你咪一攞三百万，咪俾佢问咯，系咪？我又立位，系咪？我又 即系你嘅 身价清白系我嘅，咁我有得解释俾我仔做生意。咁点解你要分六次即系攞呢笔钱咧？喂，又好奇怪、啊。系嘛？咁啊，宋兄，你头先想讲咩啊？ 唔系，我正因都系相关问题啦，就系话嗰个而家防止洗钱条例就即系一个国际嘅通例嚟噶啦，已经。咁你带多啲钱，即系喺身咧，都系受到洗钱嘅疑云嘅。咁呢个此其一，其二就系台湾有外汇管制嘅，即系你带啲钱出去咧。是有限制的，咁你帶三百萬入去菲律賓，嗱，我唔知菲律賓入境有冇限制， 有冇 帶咁多錢入境啊？ 全世界 啊， 香港冇嘅，你去美國都有噶。 咁所以嚟講就係話，剛才我哋提到就係話，因為我哋過往我哋嗰個行業裏面咧都有提到就係呢啲防止洗錢條例，你揸住咁多錢去交現金、交保護、交保費咧，都係咧唔該你寫張。 本票嚟啦，你唔好帶咁多現金，現金限制咧幾多錢而來？ 點會噶嘛，係 嘛？我哋大佬，你真係你嗰300万現金，而家真係老實講咧，無論做生意也好，做咩都好。是信你張支票不信你的錢啊大佬啊。 即以前沒有人是拿著夠錢去做生意的，不會有的。 即不不受歡迎的，你拿現金來買東西。 你除非譬如東南亞國家當地，他們當地人就會，但是你現在是外商，外商不會的嘛。 屌你一定是 TT 啊，你歪頭去的嘛，怎麼會拿現金？那 問題是你試下拿著300万現金走去這個人夫車行買個 Benz 啊，看他受不受歡迎啊， 是吧？大陸佬來香港買樓真的成代 先。你要解釋你那些錢的來源啊，個問題。 所以就是我們已經知道大陸佬來香港買樓那塊錢當然是來歷不明的。 沒有的了，現在沒 有的。我現在同樣用這個看法，就是你拿著300万去菲律賓現金現兜兜，你是不是 有問題？你300万你是拿入菲律賓，一你台灣出你要申報，你去菲律賓 要入境又要申報， 是的。 所以就是是 中間有風險，就是你現在已經很明顯不見了，跌了啦啊，你現在不見了算是什麼的，就是跌了。 台灣是好的，路不拾遺。 喂，你去到菲律賓隨時被人哋夾走你的嘛。 先奸後殺啊。 所以呢有人就會這樣懷疑啦，喂，啲錢的來源和去向究竟是不是你所說的去菲律賓開珍珠奶茶。 還有我們看新聞圖片看到呢，那些錢呢那個包裝方式啊，就完全不像在銀行拿出來的。如果銀行拿出來呢就是很整齊的，一搭一搭這樣搭住的，但是它那些不是的，一塊塊，我們好像看電影咁嗰啲畫面咁樣嘅，標心嗰啲咁樣嘅，係咁樣嘅，咁樣 連翻 嘅。諗啦，好啦，嗱，從嗱咁啊，當然好多人質疑啦，咁但係就即係而家解釋極咧，都係受人哋即係質疑嘅。咁啊，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就即係檢調方面咧，都入手調查啦。究竟呢筆錢係嗱，第一，為什麼你分六次去這個銀行拿錢？ 是啊， 是吧？這個是很不合理的嘛，大哥，是吧？那第二，你這些錢的來源，如果你不是在銀行，因為他呢都曾經收過本簿告訴人，我真的在銀行拿的，但是呢那本簿就是不明不白的收到，就是記者看不明白的。咁好啦，咁又要查咯。咁你既然如果唔係銀行攞嘅話，咁呢筆錢呢300万究竟嘅來源係點嚟翻嘅咧？ 係啊，所以好頭痕嘅。 所以檢調咧，成會唔會即係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啦？我唔知啦。 依啲通常咧都係查無實據嘅，即係喺上一次選舉嘅時候咧，即係舊年選舉嘅時候咧，咁人抄翻蘇貞昌一啲舊 嘢啦。啱啦，我正想講蘇貞昌呢單嘢啦。嗱，咁啊蘇貞昌咧。就喺呢、這個嗱，佢係新，佢係台北縣嘅縣長嗰陣時， 即係而家嘅，即係新北市啦，係 啊，咁佢台北縣嘅縣長，咁屋企咧就失竊，咁佢嗱，你係台北，你嗱本來你就住台北噶嘛，你係台北縣噶嘛，咁你個屋企亦都台北縣嚟噶嘛，咁你喺台北縣嘅住所唔見咗嘢。你是不是應該在台北縣的警察局？ 當區警 即你應該在台北縣 當區啦， 當區淨係當區嘅。即係你黃大仙唔見嘢，你唔會走咗去北角度報警啫嘛。 好啦，咁佢走咗去台北市警察局咧報案。咁啊話咧，聲稱咧係唔見咗兩本護照。嗱，即係如果唔係唔見咗兩本護照咧，我相信蘇貞昌連呢個案都唔報警。 佢要依、這個即係換護照啊，保領護照咧，咁啊要 即係報案紙啦，即係香港嘅，譬如我哋唔見咗護照，我哋都要攞報案紙嚇，咁啊即係話喂，我哋唔見咗，咁然後報案，即係你個差館咧就俾咗張報案紙你，話咧證明咧你係唔見咗護照，咁要攞住個報案紙咧就走去人民小事務處咧 註銷舊嗰本就同你俾 個新嘅嚟，咁如果冇呢兩本護照咧，我相信蘇貞昌都唔會報案。好啦，一年之後咧。 就拉了呢個賊仔喎、 啊。係第二件事拉嘅，有間警局拉咗個賊仔，咁個賊仔咧就喺警局裏面咧就 供應 啊，包埋 包埋自己。哎，我咧就喺邊度咧？我抽咗邊個屋企喎？蘇英昌屋企。哎，我未試過一次過咧偷到咧咁大筆現金啊！ 幾多萬？ 180萬啊！哇，都唔知咩人家嚟嘅，擺180萬台幣啊現金喺屋企嘅，唔知咩人家嚟嘅。 好啦，咁啊，但係個報案係冇講到呢180萬嘅。 嗯， 你奇唔奇怪？正常嚟講，喂，我屋企，譬如我屋企俾人爆竊，嗱、我唔見啦，護護照，我當然要報警啦。喂，我屋企就算唔見咗，喂，1000幾百蚊。或者唔見咗手錶，我都會報埋噶嘛，係嘛？喂，我唔見咗兩本護照，我唔見咗1800蚊，星神 金鑼， 一隻星神。喂，唔理佢金唔金咯，唔見咗星神錶，我都會將我屋企唔見嘅嘢係如數家珍話俾 盡量講出嚟。 個問題係咁啊，即係錢少我就唔記得啦，係嘛？即係話，即係你話星神錶。系抌咗佢啦！ 我還掂報案嗰家講埋噶啦， 我意思即 係話，我梗係報啦。 我個意思即係話，嗰啲唔重要價值嗰啲，我啦唔記得。 即係你話你屋企係有成幾萬蚊嘅，你唔記得咗嗰邊啊？原來我就有20蚊擺喺度。 係你唔記得噶啦嘛？唔出奇啊嘛！但係嗰度係講緊180萬台幣啊嘛，大佬啊！ 即係你屋企就算10億8億，你冇咗180萬，我諗你都會死你噶嘛？ 唔記得啊！即係如果我屋企有10億喺度，係咪你？ 即係你除咗10億，你根本咧大概只係。十亿嘅里面有几多少你 唔知道？唔 知噶嘛？你每日就数佢噶嘛？ 咁你话180万喺我哋啲寻常人家嚟讲，好大嚿钱啊嘛，大佬啊！ 180蚊我都好大嚿啦，大佬。 系啊， 争9蚊可以买到个拿破仑啦，大佬。 喂，咁啊，大家记得交月费啦大家交月费，记住。 好啦，嗱咁啊，一阵我哋再讲埋少少啦，好啦。 好，我哋下一次翻嚟再倾。